每天都能过着逛吃逛吃吹风扇虚度时光的生活，热了就去711吹着空调喝汽水，有逛不完的夜市，吃不完的小吃。同时在许多人的心里，这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即使是路边的小贩也会有爱的用中文讲你好谢谢欢迎来泰国。在印尼，享受着如砂糖般洁白细腻的沙滩和温暖蓝绿的海水，丰富的水上游乐项目适合年轻人，但绝美的海景最能满足爸妈的心意。找个喜欢的酒店懒人滩，喝果汁，吃些海鲜，度假就是应该轻松和惬意。越南的沿海地带有着釉白沙滩、翠绿椰林，同时要想带父母用最不奢华的价格去体验气派的高端酒店，也可以在这里实现愿望。这里四季如春，可以到惠安欣赏历史建筑，感受传统文化，也可以到顺化看一场宏伟的宫殿，在芽庄找个度假村放松身心，或者去胡志明市感受充满生机的购物、欢食、夜生活文化，绝对能让你的爸妈感受到旅行的乐趣。那在这个小长假，来场游轮之旅也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游轮的住宿、餐厅、娱乐和休闲设施一般都比较全面，目的地的线路也是一开始就定好，这种出行的选择大大减少了制定线路和找餐厅、订酒店的麻烦，性价比也会很高。有不少地中海游轮的线路都会经过类似爱琴海等欧洲著名的旅游胜地，在游轮上休息吃吃喝喝，到达目的地时则可以到当地的餐厅店铺领略本地的风情，全家人都能玩得愉快，爸妈也不用太过于辛苦。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再见。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悲伤融化。我试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伤融化。哦，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哦，就算你有一道墙，我

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一个成功者，并不是在他人生的道路上有多么的一帆风顺，也不是他的能力有多么的超群，而仅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善于控制自己的心情，能在狂风暴雨中看到美丽的彩虹，甚至能在一败涂地中看到美好的将来，并时刻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不为暂时的失败而沮丧。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各位早安。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温情。